祸福无门，为人自招，善恶之报如影随形。诸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看《感应篇》第42节，也只有8个字：狂助无实，谤助同学。那么这个也是属于大祸，汇编里面说得很好，他说无赦之人正当随事小省，谨之以义理，动之以善恶，思之觉悟，不止于不堕于祸。那怎么能够因为他愚昧你就会欺负他后面呢引了楞严经一句话，楞严经云：玄惑无始，贻误众生，死后当堕入无间地狱。所以人在世间有意无意造作极重的罪业，自己并不知道，也不晓得果报的可怕。感应篇里面举的这些例子，我们细细反省，这些过失自己也常常在犯。但是从来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严重的果报。自己总以为这些都是小事，甚至是微不足道。为什么会有这么严重的过失？愚昧无知之人，我们不读佛经，不了解事实真相，这些人过去生中多少世以来造作许多不善之业，感得这样的果报。佛菩萨看得清楚，这一类的众生正是佛菩萨救度的对象，而且把他们排在最优先。为什么？这样的人如果不是赶快帮助他，他转眼呢就堕入地狱了。 所以佛菩萨帮助众生啊，最苦啊，果报最严重的，一定是列入第一优先。造作罪业比较轻的，不至于堕落的这么苦。啊，稍微缓一点呢，还不要紧。这是合情合理呀！啊，另外一种情形比较特殊的，这也是佛在经上常讲的，根熟的亵渎。啊，什么叫根熟呢？成佛的机缘到了，这个也要优先帮助他。帮助他成佛，他成佛之后就能广度众生。这个优先的道理在此地。世间人毕竟愚昧无识者占多数啊。我们再想想，我们自己是不是属于无识这一类？细心的思维，反省检点，我们自己确实是属于无识啊！为什么呢？虽然天天在学经教，依旧时时在犯过失，这不就是无识吗？所以要随时提醒一切时一切处，一切境缘当中，如果不提醒，又犯过失了。言语造作的过失，纵然不犯，念头常常在犯呐，起心动念为什么佛菩萨要天天讲经？不就是为这桩事情吗？几个人能够听一次经，听一部经就能回头，就能觉悟，就能证果这种人不是没有，太少了。几百年当中啊，我们才看见有一个，亿万人当中难得有一个。由此可知，多数人呐，像我们自己也是属于这一类，业障习气非常深重。所以要善知识时时刻刻提醒我们，到哪里去找这样的善知识？实在找不到，这是古大德教导我们供养三宝啊。我们供养佛像， 供养菩萨像，用意何在？借着这些形象，时时刻刻提醒自己，见到佛像，就想到佛菩萨的教训。见不到佛像，忘掉了。供佛像的用意在此地，不是把它当神明看待，不是祈求他保佑升官发财，是用它常常提醒自己。那么提醒第一个，读经。见到佛像就要想到要读经。读经就是听佛菩萨讲经说法，使我们明了义理。义是什么？该做的。哪些是该做的，哪些是不该做的，这叫义呀。理是宇宙人生的真相，佛所说的一切经，它的内容归纳起来，不外乎就这两桩事情，义则是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，应该做的。理是明心见性的，不但自己要学，还要帮助别人。怎么帮助别人呢？做出样子给人看。什么样子呢？动之以善恶。我们要做出来。我们起心动念，别人看不到；我们的言语造作，人家看到。我们能不能在一生当中口不出恶言，一生当中能做到不妄语，不欺骗别人，从哪里做起呢？从今天这一天做起。我今天这一天从早到晚不妄语，不恶口，这显而易见的，佛教导初学，从十善业道做起啊。观经讲三福，给我们提出纲领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我们要问，我们怎样孝亲，怎样尊师，修慈心，修十善，就是孝养父母，就是奉事师长。如果我们的身与意三业都不善，那就是不孝，就是不敬啊。 就从这做起。果然真的做到了，天天这样做，这个人是善人啊。善人不必要别人称赞我们，我们要希望别人称赞，希望别人表扬我们，这样做已经就不善了。为什么？存心不善。行为是善，心不善，心地污染，不清净。一无所求，应该这么做法。这种做法就是帮助别人，就是普度众生，让别人看，看了他会觉悟。为什么？他能做得到，我做不到。他看久了，他会反省。古来祖师大德讲经，说到感化别人。佛法里面讲普度众生，用现在话讲，感化别人。就是一个真诚心、慈悲心，做出一个好样子来给人看。最好的榜样，舜王。舜王在他青少年的时候，他的生活环境非常恶劣，处在逆境，恶缘，他能够感化，做得非常圆满，做得非常成功，最好的榜样。他为什么能做得到？六祖慧能大师的那句话，不见世间过往，所以他才做到。不见世间过是理，他明理。别人为什么以恶意对我，以恶行对我，总是我自己有过失，所以他念念呢，他没有看到别人过，认为别人什么态度都是正确的，都是对的，总是自己有过失，去反省检点，改过自新。使这些恶意相向的人，也看不出自己的过恶了，这是真正懂得修行的道理与方法，他真懂得。在我们佛法里面讲，这是大菩萨的视线，这哪里是凡人？他的行持，我们仔细观察，跟《华严经》上善财童子没有两样啊！善财童子一生修行，没有见到世间过，只见自己过，不见世间过，所以他一帆风顺，一生圆满菩提。 这是佛在经典上举出最好的一个榜样。从凡夫地经历菩萨51个阶级，从初信到实信，跟一个老师文殊菩萨实在老师实信心满，老师叫他出去参学所以往后是53参的每一参一位善知识，他的位次向上提升一个阶级。参访吉祥云比丘，他是初住。参访海云比丘，他是二住。参访妙住比丘，他三住。我们想想，他过的是什么日子？回头想想自己过的是什么日子？人家道业天天增长啊，定慧等觉啊。那个生活多圆满，多么丰足！我们今天天天还在造业，所以此地讲的无实，我们不是无实，谁是无实啊？我们没有明白佛所讲的义理耶。我学了47年。47年呢，才懂得这么一点道理。所以有机会，我跟大家共享。不忘记时时刻刻提醒同学们，劝勉同学们，尽可能的一天都不放弃，我自己很清楚很明白，几天要是没有人劝勉，经也懒得看了，毛病习气都出来了。中国古人说得好，那是讲念书人，3天不读圣贤书，面目全非呀。那古时候人说的呀。他们那个环境比我们实在讲殊胜多了，现在说老实话，哪里要3天呢？1天不读就面目全非了。 啊，这一天还带太长了，半天不读啊，都面目全非了。那古人啊，还能够等三天呢，我们今天半天不读，你看毛病习气完全露出来了，甚至一面读一面毛病习气都往外冒，你说有什么法子？读经生烦恼，听讲也生烦恼，研究讨论吵架，去想想古人还能耐得住三天呢。才知道我们现在毛病习气是多么严重。所以读到这个经文，欺骗那些无知的，哎呀，想想我们自己就是无知的。欺骗我们的人，太多太多了，满街都是啊。提醒我们的人没有，到哪去找？我们所接触的全是欺骗我们的。所以这两句话看起来很平常，意思太深太深了。所以这一次有这么一个机缘，我再把《金刚经》的讲义仔细看一遍，看了之后感到里面有许多东西还是要加以补充说明。为什么呢？一般人看着还是不懂啊。不做补充啊，对不起现代的众生。所以古人讲经方便，点到为止。他看了他能懂，现在不行啊，怎么点他也点不通啊。不能不啰嗦，不能不麻烦。所以度现代众生比过去困难太多了。我们要没有耐心，没有丰富的常识，没有德行，不能关机，自行化他了都做不成功。所以不能不努力，为众生为佛法勇猛精进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